想起那首歌。 回味你将听到的歌曲呢，是来自黄一问演唱的《天使爱过界》，林俊贤演唱的《满天星》，李健带出的《紫罗兰》。 初次入会香气扑鼻饼店，从咖啡杯里我遇见他已慢慢沉淀，清早分享理念，从曙光照入露台灿烂动人片段，还记得双眼带着冬柱结伴牵缘，随我的想法转又转，当闭目便如愿得哭想到眷恋，梦见

算了，现实追不上，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被船长与时光划定路上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，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无情花影

笑脸听你诉说，阳光也在你的眼角跳动，掸去我们的一切，思绪渐渐回到从前，让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，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改变。从前，让我只能亲吻寂寞，拥抱黑夜，是你给我希望，让我改变。失意而沮丧，我知道，因为有你，永远不会再心慌。因为你就是阳光，将我照亮，曾经阴暗的心有了方向。你就是我的阳光，温暖。 我是韩丽，在下一站回味当中和各位共同听歌。我们来欣赏孙耀威演唱的《只愿有你》，孟庭苇带出的《放在心里面》，蔡健雅演唱的《太多》。 好多事任岁月留不住，只要真心对爱坚持，就算会错失结束，也是一种幸福。我知道是你陪我吃苦，因为你的付出，梦想变得真实，未来的路只有 原来都是戏言，长发飘散在风之间，拉近思念，紧紧相连，好像现在飞到你身边，聊聊天，像从前，你想拥有幸福。 是非非，有谁来分辨？

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爱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

是不了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没空学笨蛋想太多，永无止境的融化，被糖水你一笔的沙漠。 You are my sweet sweet baby I'm in只是我总容易爱过头，才会有肉麻的小动作，我忙着不切实际，我忙着肉麻的大动作，我忙着感受你给的温柔，没空学笨蛋想太多太多 无常的星星，闪一点点的热情，暖一颗颗的伤心，不想睡也不想清醒，孤独多么的拥挤，容不下平静。推翻了回忆，你来如影去匆匆，我忘了心的跟踪，跟踪你跟丢了自己，捉迷藏我玩不起，要不得自己，谁把谁忘记，若真有感情却死不专心，会不会反而爱得尽兴，要把你忘记，从此漫不经心，难得有情人偏偏不留心， 星星，少一点点的热情，多一颗颗的伤心，不想睡也不想清醒，寂寞已经很拥挤，会不会反而爱得急性，要把你忘记，从此漫不经心，难得有情人偏偏不留心，不再让想念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送出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何婉莹的《暗恋他》。